阶下之囚。 安给阿路，我们不是战犯，不是。你们这样羞辱我们，是大大的失礼，失礼。 友邦来宾满载诚意而来，只愿看到中日两国重建友好的交往。 日本曾对中国犯下不堪饶恕的罪过，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过的。 捍卫正义的审判，发人深省的回眸。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声工厂出品。 金元放侯接续读道：一，对于次要的或悔罪表现比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于起诉。对于罪行严重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各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关押期间的表现，分别从宽处刑。在日本投降后又在中国领土内犯有其他罪行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对于他们所犯的罪行合并论处。二，对于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三，特别军事法庭使用的语言和文件应该用被告人所了解的语言文字进行翻译。四，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或者聘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登记的律师为他辩护。特别军事法庭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五，特别军事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六，处刑的罪犯在服刑期间如果表现良好，可以提前释放。广播声落，人声沸腾，战犯们喜愧交集，以泪伴语，说决定的每一个字都关系着我们的前途和命运。他们含泪呼喊万岁，竞相用自己的语言诠释决定伟大正义，史无前例。决定充分表明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气魄，决定代表了中国六亿人民的伟大意志，决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道主义的最高原则，决定是为了正义而不惜一切的马列主义精神突飞猛进的现实姿态，决定对于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具有重大意义，决定真是使我们除了满腔敬意和低头认罪之外，简直没有其他话可说。灵魂的对白总是在深夜的时候达到高潮，令人沐浴在难以名状的激流之中。讨论会一直开到21时以后，接着就是夜不能寐，就像人们吟唱的今夜无人入睡那样。即将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决定自己后半生命运的审判官呢？这是候审人群特别关注的问题。后几日，战犯们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贾潜为特别军事法庭庭长。他们之中，有人或多或少知道贾潜其人，那也只是片段地了解他过去曾经担任过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审、易鲁豫行署参议员和司法处长、晋察冀边区联合高等法院院长、华北人民高等法院审判长，却不知道他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更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这次受命的过程。日前，贾潜被提名拟任特别军事法庭庭长，让他第一次主持审理国际战争犯罪案，他深感重担压肩，责任特大，诚恳建议中央另选法律权威人士担当此任，为国争光。你是毛主席考虑再三的人选，不好更改。周恩来总理忠恳而不容分说， 你感觉责任重是好事，只有这样想才能把事情做好。我认为你是受过高等法律教育，又有多年高等法院的工作经验，在我国你就是有法律权威的人，你不主持让谁主持？周恩来强调需组织一个坚强的班子，如副审判长、审判员等。你先考虑个意见，报全国人大常委员讨论审批。假遣不辱使命，他提出建议的特别军事法庭组成名单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通过，副庭长袁光时任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朱耀堂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同文任命的审判员是王许生，时任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审判员，牛步东时任解放军军事审判庭审判员，徐有生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郝少安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尹建中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张健时任解放军军事法庭审判员，张向前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杨显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开庭前5天，6月3日20时至21时30分，抚顺战犯管理所受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委托，向第一批在沈阳受审的8名战犯送达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及日文译本，庆南山之竹赎罪未穷，觉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一纸起诉书是不可能包容战犯的全部罪行的。他用事实与法律讲话，以少而精确为原则，只列举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最易认定的、证据确凿的罪行，是根据920人的控诉、266人的检举、836人的证据作出的。旧法律规定，起诉书只送法官，中国政府却把它提前送到我们被告人手里，这是从来没听过、没见过的事情。被告人赞许，说明中国审判是正大光明的。他们接过起诉书，分别在收到签字单上签字，神情不免有些紧张，有的双手颤抖，横竖找不到落笔的地方。他们浏览起诉书，于细微之处见精神，虽然找不见死刑两个字，严厉惩处四个字也不等于立即处决，但它包含着判处死刑的意思。他们手捧起诉书，字斟句酌所列罪状，有的每天看4-5遍，有的看了8遍。铃木启久说，起诉书上的被告承认属实与被告供认不讳的表述含义不同，前者承认而不是供认，说明我的认罪态度不如主动那样大大的好。管理所的送达人员重复转达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强调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或者聘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登记的律师为自己辩护，特别军事法庭认为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指定辩护人为他辩护。上半胜等4人分别表示，我们的罪行为世界共治，没有辩护余地，只要法庭给予谢罪的机会就满足了。就好像男女同居十几年，孩子10来岁了，现在要补办手续，领个结婚证罢了。应诉者的普遍心理是，辩不辩护的意义不大，尽快拿到判决书吧。这是双向考卷，被告人用自己的学习所得给管理所6年管教作业的成绩打分，反证着中国关押、侦讯、预审工作卓有成效，又开始着面对面的双向考试。这是正反镜子，中国法庭明镜高照，映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年在东京受审的战犯 不仅自己为自己辩护，而且请律师为自己辩护，不仅请日本国内律师，而且还到大洋彼岸请国际律师，没有一个承认有罪。辩护，这是法律规定的不可剥夺的诉讼权利，被告人可以不要，但是法庭诉讼的辩护程序不可以减免。今天应诉战犯们执意不要辩护，说明他们没有真正了解辩护制度在法庭内的实际意义，也不了解他在法庭外的深广意义，没有真正了解审判的现实意义，也不了解审判的历史意义。几经说服，第一批八名被告人才同意聘请辩护律师。铃木启久、藤田茂、佐佐真之助的辩护律师是徐平，上坂胜、长岛琴、川木健次郎的辩护律师是王敏球、孙浦，提野进太郎的辩护律师是邓毅，神原秀夫的辩护律师是韩凤禄。韩凤禄，中央政法干部学院刑法教员，神原秀夫的预审卷宗有一尺多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难以提出辩护的理由。我的辩护词确定在两个基点上，其一是关于执行命令的情节，执行命令者与主谋策划者在法律上是有区别的，其二是悔罪态度。被告人虽然也走了一些思想认识的弯路，但在真理与正义的感召下，悔罪认识还是比较好的，也愿意接受法庭的严厉惩罚，诚心向中国人民谢罪，这也应该视为一种悔罪的表现。所以我请求法庭量刑时予以适当的从轻处罚。神原秀夫则说，如果法庭给我机会，我决心用尽余生竭力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第二批在沈阳开庭审判28人，律师关梦觉、赵静文为五部六藏辩护，律师李世一为古海中之辩护，律师唐豪为斋藤美夫辩护，律师关乃帆、邓毅为中井久二、横山光彦、山原一策辩护，律师齐仲伟为三宅秀也、金吉君辩护，律师陈芬辉为佐谷龙佑、岛村三郎辩护，律师席瑞安为袁弘志、木村光明辩护，律师张世征为齐步宇平、沟口家夫辩护，律师李长泰、孙浦为宇津木梦雄、吉房虎雄、志村行雄辩护，律师毛文明、倪彬彬为田井久二郎、柱谷张造、波叶永一辩护，律师张荣珠、韩凤禄为陆毛繁泰、丰须贺仲雄、野崎茂做辩护，律师连希胜、胡金奎为藤原广之进、西勇张志、小林喜一辩护，律师王化然为上平铁一、绝口正雄辩护，律师会见被告，相互介绍身份，确立法律关系，谈话自然流畅。他们表示希望当事人合作，把直接的、关键的、重要的事情讲清楚，并能行使权利当庭质证、自我辩护、自我陈述。有的被告只希望律师在法庭上能够帮助记一些犯罪的时间、地点和一些数字之类的情节，有的特意恳求律师不要为我的有罪辩护，只要告诉法庭的审判程序、应持态度和审判员如何发问，以及是否可以在法庭上陈述认罪感情就行了。律师自然明白，他们在这里所说的有罪辩护本意是指无罪辩护，就是说不要为他们有罪没罪而辩护，而是要在肯定有罪的前提下辩护。决定内容是多么宽大，令人感激不已。藤田茂不胜感激，不胜忏悔，像我这样的战犯在法庭开庭之前交给我起诉书，并给了我进行准备的时间，而且又指定有很高名望的徐平先生担任我的辩护人。中国人民这样超越愤怒和憎恨的宽大待遇，是真正人道精神的体现。 对我这样本来就没有辩护余地的人，还都给指定了辩护人，对此我实在感激不尽。铃木启久一再表示钟情，我对中国政府平等看待人格一事深受感动，而且当我看到起诉书时，我仿佛被指出了出路一样，深深体会到了宽大政策是多么宽厚。不仅如此，甚至给我们在法庭上的权利，使我对宽大政策体会更深。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表示感谢才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十年后，1956年6月9日10:8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首次摇响了审判的铃声。审判，正义对邪恶的审判，文明对野蛮的审判，进步对反动的审判，和平对战争的审判。审判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一个法律问题，一个政治问题，不只是为了清算过去，也是为了保卫未来，关系人类的未来。为了庄严地维护正义，保卫人类的未来，必须彻底清算过去。审判由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还有崇高的人道主义天平的心灵法庭，这个心灵天平就是815赢得14年浴血抗战胜利、等待平复补偿的亿万颗的中国心。大江南北的累累伤痕都是出庭的证物，举国上下千百万受害者都是出庭的证人。审判，正义与公平是法官的座椅，真理与诚实是法庭的追音。6月9日至7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两地四次开庭，审判了4案45名日本战犯。第一次6月9日至6月19日，在沈阳开庭审判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军事案8人，铃木启久、藤田茂、上坂胜、佐佐真之助、长岛琴、船木健次郎、提野进太郎、神原秀夫。第二次6月10日至6月19日，在太原开庭审判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华北特务案1人，富永顺太郎。第三次6月12日至月20日，在太原开庭审判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山西反革命案8人，成野弘、香乐圭、菊地修一、永富博之、柱冈义一、大野太治、立石、神野久吉。第四次7月1日至7月20日，在沈阳开庭审判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官吏案28人，五部六藏、古海中之、齐藤美夫、中井久二、三宅秀也、横山光彦、山原一策、左谷龙佑、袁弘志、齐步宇平、金吉君、宇津木梦雄、田井久二郎、木村光明、岛村三郎、鹿毛繁太、柱谷张造、吉房虎雄、博野勇一、藤原广之、上平铁一、丰须贺重雄、绝口正雄、野崎茂作、沟口家夫、志村行雄、小林喜一、西勇张志。沈阳，日本侵华战争的发端地，东北人民遭受奴役的蒙难地，3000万同胞奋起打响第一枪的抗争地，也应该是承办日本战争罪人的审判地。太原审判庭设在太原市海子边的人民大礼堂里，沈阳审判庭原本预想设在沈阳市中心的朝日广场上。就在日本侵略官员1932年开始踏入奉天市居住活动的地方审判日本侵略者，后来鉴于这里空旷无障，不方便掌控，故而改在沈阳市皇姑区宁山路一座古典式建筑内，周围是葱油油的农田，对面是新造的绿地公园，毗邻辽宁省公检法机关所在地。用作审判庭的建筑物本是由1954年落成的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职工俱乐部， 1955年改为利群电影院分院所改建而成的。1957年又改作可以容纳700名观众的北陵电影院。在那由四根红漆柱子支撑着，斜檐闷顶式琉璃瓦二层楼的月亮门窗的墙壁上，今日挂着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上写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1996年7月17日立。人间事物因为正义而不朽，职工俱乐部、北陵电影院因为正义审判而不朽。正义审判不朽是必然的，电影院不朽是偶然的，依附必然的偶然是幸运的，幸运的旧物成了文物又是必然的。这就是正义的光芒，就是罗马柱，就是木化石。北陵位于沈阳市北郊的北陵地区，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地方，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它本名昭陵，清太宗皇太极和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的陵墓。俱乐部、电影院融合古典建筑造型，正是为配合昭陵的建筑风格而设计的。1905年3月，日军铁蹄踏陵第一人，是甲午战争时的第一军司令官，大本营监军兼任陆相，日俄战争时的参谋总长兼兵站总监的山县有朋。50年后的今天，皇太极在九泉之下如能看到日本战犯在身边受审，他们的心里可能是会五味杂陈。是日本军元帅、内阁首相山县有朋任内派兵参加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迫使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出逃西安，又是日本人寻找侵华帮凶而扶起他们的废帝溥仪，鬼称是延续清朝的根，也是日本人逼着溥仪换祖宗，用天照去挤兑天女的神位，还是日本人抛弃了他们的孝子贤孙，同他们一起跌落在战犯监狱里，更是日本人泯灭中华民族的恶谋破产，中国人还原中国人而归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件件、一桩桩，不是叫他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吗？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北京时间22点整。